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整。 News 九八，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今天非常有荣幸，也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在空中与大家相会，然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很喜欢的一些音乐。那今天在这个两小时的客座节目里面呢，我选乐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 Goodbye Hello， 也就是再见然后说 Hello。 好，那么我一直觉得说 Goodbye 跟说 Hello 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对立的东西，一个是再见，一个是类似初次见面多多指教。好，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人生当中事实上有很多状态，不管是爱情、工作或者任何一种包括出国或回国，这种你要说再见同时迎向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起点，很多时候是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发生的。我们今天就即将有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来使用音乐诉说关于 Goodbye Hello。 今天我们第一首要为各位准备的音乐呢，其实是王家卫的电影《春光乍泄》里面的一段配乐。今年是《春光乍泄》这部电影，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 Happy Together， 很开心很高兴的在一起，上映20周年的日子。那么事实上金马国际影展的海报也特别以这个片作为主视觉设计，向王家卫、梁朝伟跟张国荣这个铁三角所共构的这样的一个经典致敬。待会我们会听到的这一段配乐呢，事实上从一开始它是在一个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叫伊瓜苏瀑布，那个瀑布的声音收音，然后由梁朝伟所饰演的这位叫做李耀辉的男主角，那么他所说的一段很简短的开场，然后接下来就放了著名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常被戏称为叫做鸽子歌，它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库库鲁库库 Paloma。 那我们先来听，听完以后再跟各位仔细的介绍这首歌。 你要翻，不如我哋由头再嚟过。 Se le iba en puro llorar. Dicen que no comía, nomás se le iba en puro tomar. Juran que el mismo cielo se estremecía al oír su llanto. Cómo sufría por ella.Hasta en su muerte la fue llamando. Ay, ay, ay, ay, ay. Cantaba. Ay, ay, ay, ay, ay. que una paloma triste muy de mañana le va a cantar a la casita sola con sus puertitas de par en par. Juran que esa paloma no es otra cosa más que su alma, que todavía la espera a que regrese la desdichada. 这首鸽子歌就是库库鲁帕罗马，这个库库鲁库鲁，这个好像发出一个鸽子在咕咕咕叫的声音。那么也因为这样，它被戏称为叫做鸽子歌。那么原本是1956年由墨西哥籍的音乐人 Thomas Mendez 所创作的一首曲子，在这首歌里面诉说着一个男孩如何因为爱而殉情，然后在他死后羽化成一只鸽子回到女孩的身边，继续深情的守候他的故事。作为一个人的肉身的死亡是一个 goodbye 的状态，但是他却转化成一只永远守护这位女主角的鸽子，那么跟他 say hello。 这个版本是由这个非常著名的 Caetano Veloso Veloso 的这个版本，是无数曾经传唱过这个歌曲版本里面最知名的。那么他本人也曾经在阿莫多瓦2002年的电影《巧巧告诉他 Talk to Her》里面现身客串这首歌。在1997年王家卫的这一部《春光乍泄》里面呢，由梁朝伟所饰演的李耀辉跟张国荣所饰演的何宝荣这一对男性的恋人，那么他们如何既辛苦又甜蜜的分分合合，是这个电影同时使用了这一首歌作为很重要的注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里面有一个非常能够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也为这首歌下一个很好的注脚的一段对白，是梁朝伟所饰演的李耀辉所说的。他说何宝荣也就是张国荣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总是将不如我们从头来过这句话挂在口边。李耀辉说，我和他一起很久了，中间也分开过，可每次听见他这么说，我总会跟他再走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 goodbye 跟 hello 它是一个同时发生的状态。好，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第二首歌呢，是同样一个 年份、哦、也就是1997年。今天我选的歌其实很有趣，我一开始没有特别设定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默契，我一开始选出来，哎呀，怎么赫然发现有好几首歌全部都是1997年，换句话说刚刚好20年前。好，那么1997年也是我个人在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即将要跟他 say goodbye， 也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所念完硕士即将要进入社会的一个既 say goodbye 又 say hello 的一个开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任何计划要出国念书，我原本就是打算好好的在台湾工作了。正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呢，对我来讲这样的一个非常 goodbye and hello 的忐忑的心态反映在当时我听的各种音乐，那尤其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各位介绍的这几首英国摇滚的作品。 第二首我们要为各位放的是1997年由 The Verve 这个英国摇滚乐团所带来的 Bittersweet Symphony， 这个 Bittersweet 就是有苦又甜的这样的一首交响曲。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 Thank you. 真正的好歌是很厉害的，即使放了20年甚至更久，你再次听你还是觉得它怎么那么有现代感。那么如果是听众朋友第一次听，我相信你第一次听你就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甚至你就会爱上它。如果你已经听了非常多次，我相信你还是会跟着一起摇摆起来。这首歌其实蛮有趣的，它是我在这首歌问世之后约莫十多年后开始有智慧型手机之后，我人生第一次使用智慧型手机可以自己选择歌曲作为这个来电打铃的时候，它就是在我的手机里面，这个让别人打电话给我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大概躺了超过半年之久。Bittersweet Symphony 这首歌它事实上是1990年代英国摇滚乐全盛期的代表单曲之一哦。很多人甚至熟悉这首歌，但是不太认识这个团。这个团的 Verve 事实上一路走来波折重重，他们经历了多次的拆伙然后又复合。那事实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刚好在注解关于创作或者人生的这样的一个 bittersweet， 这样的一个苦乐参半。那么也说明了这样的我们刚说的一个既 goodbye 又 hello 的一个状态。前两天我才在皮克斯的新片《墨西哥亡灵节》的预告里面很惊艳的听到这首歌作为今年底皮克斯这个重要新片上映的里面的主题曲。那我相信在今年年底以后这首歌又会重新在大街小巷里面流行起来。那么说到1997年我们就可以来听另外一个也是英国摇滚乐团的代表这个人物之一，那乐团那就是布勒。那么布勒在1990年代当然他跟这个 Oasis 并列为这个英国摇滚的两大 Britpop 的这样的一个旗手。那么94年的时候他们有一张专辑叫 Park Life， 那在里面也有一首歌能够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Goodbye Hello 做一个有趣的注脚。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To the End。 那么明明是朝向结束朝向终结，明明他的歌词里面唱的好像有点哀伤，但是在这首曲调里面却让他呈现了一种优雅轻快的如果你没有仔细听歌词你还以为它是一首甜蜜的歌。让我们一起来听。 She's got left.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在刚刚第一段节目里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两首都在1990年代重要的英国摇滚代表作品。在接下来的这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同样要介绍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英国摇滚乐团 Radiohead， 他在1997年，今年刚好发行满20周年的一张经典专辑 OK Computer 里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No Surprises。 这首歌的词曲相对非常的简单，但就好比我认为 The Beatles 他用 Yesterday 这样的歌曲来证明简单仍然足以伟大传世一样，Radiohead 赋予这一首曲子非常饱满的情绪，让听者的深刻共鸣得以出来。OK Computer 这张专辑在今年发行20年，那它甚至也重发了。在当时它不只是这个一个全盛的英国摇滚的一个代表作品，同时它好像也似乎要去跟过往的一个摇滚的这个一个固定的曲式去说某一种 goodbye， 然后迎向了一个所谓后摇滚的这样的一个 hello。 No Surprise 这一首歌曲对我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哦。我甚至以这一首歌为名写了同名 No Surprises 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短的短篇小说，在当时刊登在 The Geeks 杂志里面。那么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我述说了一个关于一个失业的中年爸爸，那么他一直不敢对他的妻女承认他失业了，那么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突发奇想，他去保了巨额的保险，并且他希望透过一段去英国的旅行，既满足长年以来他对于因为喜欢英国摇滚所以一直有一个梦想要去那里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同时之间呢，他希望在这一段旅程的最后是一个有安排但是却被误认为是意外的这样的一个自杀，然后他可以把他留下的这个巨额的保险的理赔留给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那么这个计划就带领他一路从伦敦开车北上到苏格兰。在开车的过程里面，他刻意的不放任何的音乐，因为在他人生从大学毕业以后一路辛勤的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摇滚乐其实陪伴他非常的多，那么他很担心在这个旅程里面这些摇滚乐有可能会让他产生这个对于求死意志的一个动摇，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展开了。那对我来讲它就像是一个有趣的公路电影，虽然有点哀伤。那么关于一个男性他如何要试图终结他的人生，但是却是在一趟他梦寐以求的旅程里面。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呢，也就是在他计划即将要结束一切的前一个段落，他开到了苏格兰的一个景色非常壮阔的这样的一个山谷里面，那么他即将要迎向一个他计划中要做的事，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哼起了一首他很熟悉的这首歌，而这首歌在他的 MV 里面，也就是 Radiohead 原来的 MV 里面也有着一个非常有趣而令人非常震惊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然后结束以后我们再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到底我小说里面的故事男主角为什么会忽然哼起这首歌，而这首歌的 MV 里面 Radiohead 的主唱 Tom York 又用了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方式来呈现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No Surprises。 在我写的这个小故事里面呢，这一位四十多岁中年失业，然后对人生感到绝望，那么想要到英国进行这一趟自我的旅程，那也作为一个自我了断，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计划，留下巨额的保险理赔留给他的妻女。但在旅程的最后，他不自觉地哼起了这一首 Radiohead No Surprises。 在哼歌的过程里面，他不禁想到这15年来从15年前他当兵时至亲过世，女友离去，在人生最糟糕的日子听到这一首歌，会有一种感觉，不如死死算了，或者一起好好活着。他经常搞不懂 Tom York 到底要推还是拉你一把。那么 Tom York 在 MV 里面事实上唱这首歌的表现方式是，他在一个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一个小的水族箱里面，一个设计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头罩里面，然后他其实水慢慢的即将要淹没他。那么这是非常惊人的，有点类似这个自杀式的举动，然后他就闷在水里，最后那个水才慢慢慢慢的退却，然后他仰头浮出水面大口呼吸。那么在 MV 里面最后的这个画面呢，闪过了这个男主角的脑海里面，然后对他来讲，他开始人生过去的一幕幕突然不断的闪现。所以配合着这首歌一直又这样子的一个呼吸，然后一种如同死去活来般的这样的一个譬喻，不断在水底憋气又浮出来呼气，就像这首歌里面不断的重复唱的 No alarms and no surprises Let me out of here。 那么他突然有一种感觉说还是回家吧，他抓紧方向盘，决定为自己做一个180度的逆转决定。那么 胸口有一股奇妙的幸福感浮现，他想到了他的妻女。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在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故事的结尾，但没关系，这个结尾就是人生是很诡异的。我有点残酷的让他的这个转向，虽然他想要回家，但是他最后没有回家成，因为他太累了，他也太辛苦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显然还是发生意外，但这是真的意外。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还是完成了他原本的计划，但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计划确实是一个意外。小说的最后我安排了成为一个 ghost， 成一个亡灵的他，那么经常去他妻子经营有成的小咖啡馆，当然这一笔资金就是来自于他留下来的保险理赔金。好，那么他坐在妻子留给他的一个无人的窗边，墙上挂满了他在苏格兰高地拍的照片，那些壮阔的风景、淳朴的人、可爱的动物等等，以及他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是他离开山谷搭便车的登山客帮他所拍的，他就放在妻子工作的吧台边，笑得阳光灿烂，永永远远，就像这首歌里面最后不断重复所唱的 Such a pretty house, such a pretty garden， 如此漂亮的房子，如此漂亮的花园。这似乎是一个有点哀伤但是最后又有点甜蜜的故事，有点像是一个永远的 say goodbye， 但是却好像以一种新的方式跟世界 say hello 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 The Cure 在1992年收录在 Which 这张专辑里面的 Friday I'm in Love、礼拜五我在恋爱中。我们今天跟各位串起这些歌的主题叫做 Goodbye Hello、说再见以及说 Hello。 这首歌非常有趣，它里面不断的重复在一个礼拜每一天、对于在爱中或者这个希望渴望有一段关系的人，他如何的反反复复、今天状况好像要 say goodbye 了，但是明天又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希望，好，或者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想象。那么这首歌很轻快很可爱，好，那么同样的我们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时代再往前推移一点，是在1986年另外一个英国乐团 New Order 的 Bizarre Love Triangle。 好，那么如果让我能够任性勾选1980年代的代表事物、哦、那么私心认为毫无疑问的英国乐团 New Order 一定会入列。好，那么在当时1980年代那个密不通风的柴契尔政府所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保守秩序里面呢，年轻人只能在无数的深夜里透过这种新的电子乐的节拍来解放身体。在那个 disco 乐舞早就已经逐渐的不嗨，然后方兴未艾的朋克虽然很爆裂，但是也逐渐的被时尚化所收编、哦、那么下一波新的浪潮也就是电子舞曲，也就是瑞舞派对这样的一个风潮正在悄悄的发生。1986年的这个单曲 Bizarre Love Triangle， 它把悠扬的电音跟沉郁的声线把它并置在一起，让我们有一种轻盈的遗忘跟沉重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在两者之间摆动。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主题 Goodbye and Hello， 一个可以去呼应它对我而言非常代表性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Your voice comes thrashing wildly through my quiet bed. You say you wanna try again, but I've tried everything but giving in. Why you wanna break my heart again? Why am I gonna let you try? Bye.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刚刚各位听到的是 The Smiths 在1986年这首单曲叫做《There Is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同时这一首曲子也出现在2009年有一部蛮脍炙人口的恋爱清新小品电影，叫做《恋夏500日》500 Days of Summer。那么这首歌在1986年，事实上是我这个刚进高中的时候的一首歌哈。那么，相对于第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大部分是1990年代的作品，那么在第二小时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希望再往前推移到1980年代，那透过几首歌来演绎我们今天所试图要谈的一个主题，也就是 Goodbye Hello。 在1980年来说呢，有非常多的代表性的作品，但是总是会让我回溯到在1980年这个开启的开端，也就是1980年当年。那么当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音乐史上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就是在1980年12月的时候，约翰然侬这个遇刺身亡。在他过世的前3个礼拜的时候，发表了一张他的新的专辑，跟他的太太小野洋子一起合作的 Double Fantasy， 里面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这首歌恰恰好可以为我们今天要谈的 Goodbye Hello 下一个非常好的注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 Just Like Starting Over， 我们一起听。 Our life together is so precious. Together we have grown. We have grown. Although our love is still special, let's take a chance and fly away somewhere alone. It's been too long since we took the time. No one's to blame. I know time flies so quickly, but when I see you, darling, it's like we both are falling in love again. It'll be just like starting over, starting over. Every day we used to make it love. Why can't we be making love nice and easy? It's time to spread our wings and fly. Don't let another day go by, my love. It'll be just like starting over, starting over. Why don't we take us alone, take a trip somewhere far, far away. We'll be together all alone again, like we used to in the early days. 在摇滚乐里面有无数的歌曲都在诉说着关于亲密关系里面的各种摆荡，这种摆荡说明了一种欲语还休或者欲拒还迎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情，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好像你要跟他 say goodbye 的，但是他好像又正在迎向一个新的 hello。 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呢，是年代稍微比刚刚一路以来我们听的9080更后来一点，这是2004年的歌曲，它是 The Libertines 的一首歌，叫做 Can't Stand Me Now， 这是他们第一张同名专辑的第一首歌，在里面充满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好像明明是在要 say goodbye 了，但是事实上却有一种很奇妙的甜蜜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98.1 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在刚刚的节目里面，我们听了非常多来自英语世界的音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要把这个场景转移到地球的另外一端，那为各位介绍一些在同样的 Goodbye Hello 这个主题里面的我所选出来的一些日本的一些作品。那我们要介绍第一首日本的作品，虽然它里头没有唱日文歌词，但是它是由日本的音乐家一个乐团名叫 Worth and Girlfriend， 就是 世界末日女朋友。那么这个乐团他们在2007年的一张专辑叫 Heartbreak Wonderland， 这个专辑名称很可爱，就是它不是 Heartbreak， 不是心碎，而是 Heartbreak， Hurt 伤害，但是 被 break， 被中断停止了。虽然没有这个字，但是音乐家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字眼 Heartbreak Wonderland。 那么里面其中一首曲子叫做诞生日抵抗日，诞生日就是生日嘛。那同时之间它既是一个生日，但是它就是一个制造了某一种抵抗的日子。 Word and Girlfriend 世界末日女朋友这个乐团，它是日本当代蛮重要的一个后摇滚的代表性的团体。那接下来我们说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曲子。 这虽然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但是我相信他的情绪非常的饱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作为一个诞生日同时也是抵抗日这样的一个曲名，我觉得他很适切的表达出了生日作为一个每个人每一年都会经历的一个如同我们称之为通过仪式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即将跟过去的某一段岁月里面的自己 say goodbye， 然后同时之间从这个之后你又迎向了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各位听的第二首日本这边的一个作品是原田裕子在2008年收录在《银河》里面的一首曲子，这首歌曲叫做《在波间》，波就是那个波浪的波。那在这首歌里面，它同样呼应着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主题。那么，原田裕子用非常这个具有我把它称之为宇宙感，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叫《银河》，那它是非常的有这种这种飘渺但是又让人感觉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歌里面他不断的唱着一直一直祈祷着未来的事请这样去吧，就这样独自一个人，一直一直回忆起过往的事也请这样去吧，就这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98.1 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我们刚刚听了几首日本歌曲，那么接下来一样，我们为各位带来一样是这个在2007年由 Sayu 这位女歌手跟音乐人小林武史以及 Mr. Children 的主唱樱井和寿所一起共组合作的一个 Bank Band， 他们写了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 To You。 我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小林武史跟樱井和寿他们在2003年组了一个叫做 AP Bank 的一个这个 NPO， 也就是非营利组织。那这个组织呢，扶持自然生态跟环境保护组织的各种还包括办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小额融资的育成的计划。那么他从2005年他们就开始办音乐季，叫 AP Bank Festival， 甚至到2007年还催生了东京环境会议的召开。那么音乐人来这个一起关心自然环境保育，并且甚至是筹组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非营利组织，那么可以想见他所能够召唤起的能量是很惊人的。那么这首歌 To You 事实上就是两位重要的音乐人他们一起与 Sayu 这位以空灵歌声著称的女歌手，那他们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一听，然后结束以后我们再来说这首歌，甚至在311地震之后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之后对于全日本事实上是有一种很重要的集体疗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我们就先来听 To You 这一首歌比较完整的长达7分钟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欣赏。 その一輪を枯らすことなく育てていけると誰が生きれる。それでもこの小さな祈りを空に 这首歌由 Sayu 主唱，那同时之间帮忙写作这首歌以及跟谁合唱的是 Mr. Children 这个知名乐团的主唱樱井和寿。事实上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在2011年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在樱井和寿从电视上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新闻之后，他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难过。那么当时他就号召了音乐人一起跟许许多多的朋友在一个巨大的场所里面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当时樱井和寿曾经说了以下这样的一段话，他说， 那时我曾经天真的想要体会受灾朋友的心情，但我却只能在电视机前面沉默，我找不到可以安慰的话语，也似乎给不了你们任何的力量，我只能每天惦记着大家，想给大家打气。他说这个时候他回想起，也许最后他只能用一个音乐人的角色，善尽这个做音乐的本分，透过一首歌，也就是这一首 To You， 来让大家在失去的同时，在看不见前方的此刻，能够仍然有一种静定的力量。也于是在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力量确确实实的有展开来。那这就是这首歌的后续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There's a house at the end of the road. It's got no windows and it's hard to see what is going on in there. There's a man and he asks you what you want. He's got no reason but you feel like you can't just ignore what he said. Imagine he's all you've got. Imagine he's all you've got. There's a house at the end of the road. It's got no windows and it's hard to make out what you just came here for. Catch the sun through the trees as you are walking through the garden. You've just got to get in before they close the door.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李明聪。刚刚各位听到的那首歌是 Athlete 在2003年 Vehicles and Animals 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取名叫做 New Project 新计划。我们今天一路两个钟头听了很多关于 Say Goodbye 的歌，那么在最后的最后，我想要反过来 跟大家分享关于 Say Hello 的这样的一首歌。这个歌 New Project 就像它的歌名非常的明确哦，是一个拥有希望感的新的计划，虽然有点忐忑，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迎向它这样的一种心情。0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写我的博士论文，的确就是一个 New Project 的展开。当时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乐团，要不是当地的独立唱片对穷学生很好，说只要听不合口味就拿来退，我可能还不会认识这个团。Athlete 这个团在2003年、由四个伦敦男生所组成，当时他们这一张第一张专辑 Vehicles and Animal 被乐评赞誉他们传承并且革新了所谓 Britpop 音谣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乐迷非常惊讶，他们竟然跟 Radiohead 或者 Coldplay 这些团在当年一起入围了这个 Mercury Prize， 也就是水星乐奖。对我来说，这张唱片是我在英国岁月里面非常明亮开朗的难忘的聆听经验。相对于许许多多我也同样热爱的但是有点阴郁的这样的英国摇滚来讲，它是一个像是同时之间能够综合这种忧郁感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ay hello 的这样的一个记忆。那今天的最后，我们也同时来让各位听另外一首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曲名字叫做《世界的尽头》，它是由追名林琴跟斋藤义这一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么再加上这个追名林琴的兄弟追名纯平他们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曲。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歌曲，然后我们再来为各位稍微解释一下歌词的内容。那我们一起来听。 このように限りはあるの。もしも果てが見えたなら、どうやって笑おうか、楽しもうか、もうやり尽くす。 这首歌是这么唱着的，他说在这世界是否会有尽头呢？如果能看得到尽头，要如何展开欢笑尽情享受呢？因为我们早已竭尽了全力。那么要经过几次才能够忘怀呢？如果能遇到全新的邂逅，那就太好了。他说 Sayonara Hajime Masude， 挥手道别后再初次见面。这首歌不断在副歌反复唱着，其中接下来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要为你写一首歌，不会太过时，也不会太新潮，就一直这么唱到天明，这样你会为我展露笑颜，我们就会很快乐。他不断地唱着这样的一句话，最后这么说，带着这样的想法，时间就静止在这一刻。当你看着我说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待在你身边吗？就是这样的一种既 say goodbye 但同时又 say hello 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让我们能够非常珍惜这个当下。如果永恒是那么不可及的话，那么瞬间的美好的彻底的掌握，其实也许就是最大的永恒。好好的 say goodbye 跟好好的 say hello 根本就是同一件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News 98 98音乐风，我是李明聪，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听，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担任客座 DJ， 跟大家说个晚安了，大家有机会我们再见，谢谢，拜拜。T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